校园的午后，雨下很大，没觉得惶恐。你不慌不忙在我身后，左手在颤抖，感觉已经来了好久，却好像从未来过。在不慌不忙的雨后，出现一道彩虹。想回忆